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碌搞团都唔有错啊！抢生意啦，知唔知咩抢生意啊？我先嗱，你闹碌咪抢生意咯，系先大佬。喂，咁样未讲之前咧，梗要讲啲温馨提示大家啦，唔系小英嗰啲啦。早两日咧就广东电视台就出咗一个偷拍啦，就偷拍咗天鹅湖桑拿咧，就入边嗰啲卖淫情况。咁咧，今日星期二啦，咁啊今日六嘅，咁咧就理论上咧呢就常平就会有一轮嘅腥风血雨啦，咁就即系话听严打紧噶啦，话声你听。咁啊通常嚟讲啊到几耐到咧？咁电视台咧一个月啦，啊咁呢一个月常平啊少去啲啦，或者如果你网上想播嘅去都冇所谓嘅，因为今日我喺讨论，我喺我哋个聊天室嗰度咧就见到网友讲话。天鹅湖呢啲咁嘅冇势力嘅，梗系乜嘢啦？嗱，啲有势力嘅实冇事噶 ，OK， 你咪去咯，系咪先？啊，跟住佢都几老土啊！不过我都系食人妻嘅，咁样，话俾你听，即系我尽咗我本分啦，话咗俾你听。呢我咁起码有一个严打噶啦，因为电视台啊嗰啲传媒报道咧就零舍认真啲嘅 ，OK， 唔系传媒报道咧，我哋一个礼拜到啦，咁啊传媒报道就劲啲嘅。咁啊，呢個月就去常平桑拿嘅朋友小心啲啦。咁啊，通常去桑拿去小心啲嘅啫。跳舞另計嘅，就可以試下嘅。咁你哋嘅都係你哋嘅事，我記住。OK。咁第二樣啦，咁樣就係關於我哋嘅網友請飲酒嗰、那個分順啦。咁啊，到今日咧都係仲未人登記嘅，冇名嘅咁樣。咁我重新再講一次啦。截止日期就下个礼拜啊，话声你听，我讲到明个费事，好烦啊！咁咧就只要有网友肯捐300蚊 ，OK， 咁咧就影一张相啦，就想尽方法俾我啦，你嘅紧有我联络方法噶啦，你听得我节目嘅实有噶啦，喺我网页嗰度有我联络方法噶啦，就话俾你听，想参加网友请饮酒嘅，咁样我就会抽出5位，只要你捐300蚊以上嘅，我就抽出5位。咁就會去沙灣某一間卡拉 OK 場飲酒，淨係飲酒嘅啫。咁其他嗰啲女女啊、酒店嗰啲你自己搞掂啦。咁我哋唔理㗎啦。咁啊幾抵㗎其實，因為呢即係有網友問嗰日呢就問我啊，佢話喂咁我如果唔俾300得唔得啊？唔捐300我自己去得唔得？我得，咁咪收翻舊價500蚊人仔咯。咁樣嘅，咁而家仲未人登記嘅，咁你登記啦。唔登記冇問題嘅，我走到取消佢囉。當日我咪同呢個位網友加埋一碌，咪自己去玩囉，係咪先？我嗰日玩就玩緊㗎啦。但係如果到時真係冇，即係迫於無奈取消呢，我諗就要可能我會其他場啦，可能去啲貴少少㗎啦，到時就唔係300㗎啦。話聲你唔好到時唔係500添啊，話聲你聽。咁你冇所謂啦，咁咪鍾意啦。即係提先節目開頭嗰時候就話阿碌搞團啊嘛，即係搶生意啊嘛，即係事完係咩事呢？ 叻仔咗，叻仔咗， 叻仔咗，有毛有曉飛啊！我真係聽， 臭牙水。 咁其實事完咩事呢？咁樣有日啦，阿碌就喺個聊天室嗰度啦，你知啦，即係聊天室好多風風雨噶嘛， 塞開咗聊天室啊嘛， 聊天室風風雨雨啦，即係陣間個網友嗰個網友嗌交，個網友走撚咗咯，屌！好啦，好笑， 又分裂。 不如我咁讲下先啦，不如讲下个嗌交嗰位网友。即系其实我觉得嗱，网友走唔走我唔理得佢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有啲网友肯俾个古仔你哋，即系真又好假又好啦吓。咁样其实我都唔知真定假噶。咁你哋唔应质疑嘅，讲真系奇怪啲，日日都有女食嘅，系嘛？咁你係佢嗰有奇怪你質疑，但係你為咩啫？你呢度大家想吹下水，想睇下，即係聽個鹹股啫。講真，喂，講真，你假設呢樣嘢，你上網睇個鹹股，佢都係作㗎啦，你唔會真係屌查個作者，你唔會㗎嘛。咁點會無啦啦？即係人哋都當然作個仔作都好，我假設佢作嚇作都好啦，作個股仔出嚟，喂，咁你哋係唔係得贊下都 OK 㗎？你唔贊？ 都唔好屌啊，系先？你质疑嘅，我觉得冇，我觉得好无谓咯。而且讨论区啲吹，唔系呢啲聊天室吹水嘅啫。喂，乜嘢都有可能发生噶啦，系咪先？就算作都冇所谓，咪当咸股听下咯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不过算啦，那个网友就走咗啦。咁啊，如果个想网友想翻翻嚟个谷咧，我就开，因为我有两个聊天室嘅，我俾你去第二个啦。如果咁啊，你听咗呢个节目嘅话。即系我唔介意你写啲乜嘢上去噶，冇所谓噶，总之大家 happy 吓，咁真真假假我都唔会理你噶 ，OK 吓、啊，亦都觉得网友唔使应该质疑咁多嘢吓、啊，你听咸股啫嘛，等于做贱男一样，你听我啫嘛，唔系你听阿的咩？系咪先？我讲嘢坚咪得咯，系咪先？好捻简单啫嘛，人哋坚关我捻，人哋留关我捻事咩？系咪先 ？OK， 唔紧要啦，算啦。啊，讲翻啊，事完点解阿碌会搞团咧？有一日阿碌啊喺聊天室嗰度咧就。碎啊，咁啊碎碎下咧就话咧就话不如去沙咀玩咁样，咁啊因为有几啲网友咧就新人嚟嘅，佢就未去过沙未去过卡拉 OK 啊，未唱过斜 K， 咁佢就想去点样讲咧？佢想去玩玩，就试下过夜，咁啊跟住阿碌咧就沽咗班友班网友，就自己成立咗一个聊天室， 聊天室 咁样，咁当然咧都系嗌埋我入去啦，咁我咪入去睇下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我都見到跟住我就建議，因為見到個網友咧就話想過夜，我就建議咧，不如去沙灣啦，因為沙灣就過夜好啲，因為沙咀咧就好少過夜過夜場嘅，而且過夜就好鬼麻煩，因為嗰啲即係如果你帶一個新人去沙咀咧，喂，如果佢俾你知道佢係新嘅咧，佢真係完全唔係冇招呼，即係話你上到去你被拎埋嚟一 Q。啊、跟住你想過夜啊，佢可能三點鐘就過咗夜㗎啦、啊、可能好快就因為沙咀地方呢係24小時㗎嘛，啲、啊、女係隨時可以一落樓就搵多份囉，係搵一個客囉，咁好多女都係唔願過夜，而且唔願過夜就會可能有啲到時候可能咬叫啦，而且你唔過夜又可能會貴啲呢，係咪先，咁你過夜可能貴啲呢，咁唔知點樣啦，係咪聽咗我嘅中谷之後啦，咁跟住阿碌咧就搞咗去呢、這個福田水都咁、樣，咁啊睇水都我係咪都裝㗎啦，咁啊星期四咁樣，因為都擲咗幾日啦，係咪先擲咗一輪啦，好即係啲精囊充滿曬精啊嘛，咁樣咁我話我又去啊，咁樣咁一齊去啦，咁啊你知道我星期四㗎啦，我通常我就放呢個七點鐘到啦。咁我去到呢就差唔多，我已經醒㗎啦，我已經租定酒店㗎啦，去到又。我唔係搵唔係再阿碌佢哋先租咗酒店先。租咗酒店啦，咁跟住梗係禮拜沖返個涼先啦，咪攰。沖完個涼我就去咗水都就匯合阿碌佢哋啦。一去到阿碌就同我講話留一言，一早留一言俾我㗎啦，就係、是、總統三。咁我去咗總統三啦，一見屌你老母冇人嘅。 冇人嘅。 得翻阿碌一個，同埋啲女，有啲女，咁啊，阿碌就話：，喂，我揀咗件女俾你，得唔得啊？咁樣，我望，咦，屌你，咁好撚得喎，哎呀，係啊，當晚我嗰件都係最撚得嘅，最撚得嘅 ，OK， 咁啊，跟住我問啊，喂，班兄弟咧，咁啊，佢話咁佢話，佢哋去買 DVD 喎，睇 DVD， 咁啊，嗰頭當時大概八點鐘啦，咁啊，阿碌都話：，喂，佢哋就唔嚟咧。就啲女俾人揀曬㗎喇，因為水都又八點鐘啲女開始返工㗎嘛，可以睇鐘㗎嘛，咁啊明拎埋就打電話去啦，咁啊到時 OK 啦，咁啊啲女啲仔嚟曬啦，咁啊介紹有幾個人咩呢識啦，有啲就識，有啲唔識啦，咁啊朗嚟識啦， 哇好耐冇啊上次睇波聚會之後 呢，啊朗嚟識啦，咁樣咁朗尼仲有一個就唔開得名啦，即係嗰個新人囉，我叫新人啦，佢唔方便開名嘅。 新手上路。 新手上路啦，我叫新手啦，咁樣。咁啊仲有啊長老啦，你唔識㗎，你應該你唔識㗎。 唔識 㗎。咁啊仲有啊小虎嘅。 哦。 咁呢班就我哋呢幾個都係成日玩開㗎啦，咁樣。咁啊揀女好，其實因為水都死都呢啲女就易就多靚女都得啲嘅。因為點解價錢貴啲㗎嘛。上集我講嘅水都我仲係講緊1200蚊過夜普通女，今時而世亦一轉咗幾個禮拜之後， 嘅上即係幾年後，因為十八號定十四號啊，你十零號啦，呢個月十零號啦，但係水都呢已經1500蚊過夜啦，由1000加1500普通女喎，咁如果最靚啲呢，佢有啲分呢，有啲叫金色帶㗎，即係佢心口呢就掛咗一個嗰啲一條嗰啲工作證啦，咁睇證呢就知咩㗎啦，紅色就揸彩台，藍色就可以出街，金色特別貴 ,ok, 咁有分三種嘅，咁如果藍色嗰啲我坐藍色嘅，當晚全部兄弟都係坐藍色嘅，咁有啲係坐台啦，有啲有啲過夜，有啲一 Q 啦，咁其實我都唔知邊啲過夜邊啲一 Q 啊，咁阿碌就食飯盒啦，唔使講㗎啦，咁由嗰開之後就加咗價啦，咁加咗1500蚊，即係而家話網友話要去呢就要揞多至少揞多三張㗎啦，而家揞多三張人仔啦，你諗下真係貴得幾撚緊要，而家1500蚊個嘢，我哋以前去水都呢係講緊1000人嘅啫，由1000今年1000加到1200，由1200加到1500，今年嘅事 ,ok, 哇，所以真係靚，即係貴啲咪靚啲囉，唔係話靚啲，多啲靚女揀啦，因為啲女係咪都係佢知道自己得㗎嘛，得嗰啲佢嗌到價，佢自然就會去呢啲貴啲嘅場，咁你平啲嘅場就自然都會差少少㗎啦，如果大家同一個範圍咁解，就當然啦，有另外嘅，有可能係話唔係嘅，可能係啲女都好靚嘅，咁撞手神啦咁樣，咁先唔講我先啦，我見即係阿碌啊，同埋有幾個網友都話好撚似周迅嗰條女，佢話似啫，咁我認為唔似嘅，咁你唯一話我嗰條女，我覺得佢似嘅咧，佢高度似咯，係咪先？咁因為一個就話佢眼似，一個就話佢鼻似啦，咁講總之佢靚嘅周迅， 各花有各眼啫。 我覺得就係靚嘅周迅，佢唔似周迅嘅樣嘅，我咁大家唔知啦。即係呢啲其他唔使講啊，你話我顧唔顧啊？使咩顧啊？朗嚟我梗唔使顧啦，因為長老呢度都好似玩到癲癲地咁，又唔使顧啦。咁阿小虎又係嗰啲好慢熱㗎嘛，佢揀到天荒地老都揀唔到女嗰啲呢，咁我已經慣咗，所以我都唔使理啦。咁問題就係新手上路啦。咁逢係新手上路呢，梗係要多啲關注佢㗎啦，係咪先。即係我作為一個老手，就算我唔係一個自然俱樂部嘅主持，作為一個朋友一出嚟玩一個老手，我都關顧下佢啦咁樣。咁其實通常我係點樣嘅呢，我見到嗰啲人呢，啲網友呢企坐埋一邊粒聲唔出呢，咁我就會搞氣氛嗌佢埋嚟玩㗎。咁呢次例外嘅，呢位新手上路呢，佢就唔係冇嘢講，佢好撚多嘢講，但係唔係同我哋講，佢淨係同佢條女講即係呢，我諗即係我哋大概坐了半個鐘頭呢，佢問咗嗰條女半個鐘頭身世度 都係嗰啲你來自哪裡啊， 即係我估啦，因為當晚我就問喂，你佢噏咁多托咩，你唔係問佢邊度出世啊，跟住邊度讀 歲啊， 讀邊間幼稚園啊， 家鄉喺邊啊， 大概我諗佢 係咪住呢頭啊， 我估佢大概係問到嗰個女仔讀到咩年級，幾多年級到啦，即係逐一年級問啦，咁我大致上估佢自己介紹佢自己呢，我細細個喺香港出世啦，跟住就咁讀幼稚園啦，跟住就讀小學啦，中學啦，大學呢，咁我估計佢主修呢個社會學系嘅人文科學，咁你點會咁多嘢問咗， 唔係可能社工系 社工系社工系是第一樣，咁你唔會咁多嘢問咗，即係如果你話好似我哋咁要做主持，我哋都唔會咁多嘢問啦，係咪先，係咪先，你見過我問啲女嘅身世先冇㗎嘛，係咪先，嘩佢問到呢，即係我諗下佢大概唔好半個唔知半個鐘，問九個字到，我真係頂唔撚順啊，我頂唔撚順，嘩你煩撚煩啲啊，大佬 嗰條女心諗我哋陪我做乜爛嘢， 你問乜鳩啊，我 嚟飲酒嘅，我兩個陪 我，我即刻同嗰個新手上路講喎，喂咪撚同佢驚啊，屌你好街飲啦玩啊大佬，佢真係喎，真係唔停咁喺兩間度咦同埋 ,ok, 咁你知我循例梗係要玩下差，每一齊玩到差唔多唔知幾耐啦，跟住佢又屌佢，佢就同咗嗰條女又私底下又係嘈，咦咁咁咁 又傾啊，可能跟住傾埋佢下半部啦，即係應該係傾完傾到個女仔讀小學啦，咁可能埋佢係讀初中啊，點解出嚟做啊？ 跟住講下初戀啊， 講下初戀啊，咁 然之後係啦，然之後一路問落去啊，即係嗱食啊咁樣， 冇即係有啲停㗎，冇停過啊！最緊要佢嚟唔係飲酒，唔係差妹，亦都唔係可能唔係屌閪。佢為咗問嘢嘅啫，而家香港啲問卷調查佢做咧，就屌你老母，真係冇人願意答。喂，真好啦，我真係佢驚，因為啱啊，其實啱嘅。新人啊嘛，新人就係一種獵奇嘅心態啦，係咪先？佢多嘢想問嘅，但係其實啱唔啱咧？咁我話啱與唔啱嘅，但係我就覺得係我自己本身認為啦，啊，即係你想點，我係冇得。challenge 嚟嘅，我冇得 challenge 嚟嘅，咁我就大覺得，喂，你嚟到佢答咩嘅答案，99%都係假㗎啦， 唔係嘅，我又唔同意嘅， 咁當然又唔同意嘅，但係通常佢都係我喺農村出嚟，一個好窮困嘅農村出嚟啦，唔使講啊，如果佢問啲嘢，我其實我估到啊，呢個我就會聽呢集啦，肯定會啦，係咪先？咁我肯定佢咁，我喺一個窮困嘅農村出嚟啦，跟住就同啲朋友話。我做過工廠啊，或者做過 sales 啊，咁樣有朋友介紹，我咪嚟呢度做咯，係咪先？咁樣咯，通常都係呢啲咁嘅古仔嚟嘅，99%啊，真真假假唔知咯，唔需要知啦，其實係咪先？啊，唔通佢話，喂冇啊，我老豆生 cancer， 我賣血又賣唔曬，係咯，我又貧血賣唔到啊，咁咪落嚟出嚟做雞咯，啊，做下雞幫補家計咯，係咪先？我有個8歲一個36歲嘅細佬，咁就有個8歲嘅大佬，我冇辦法㗎，咁乜唔知講呢啲咩，即係都係講咁上下啦，係咪先，咁我咪覺得奇怪囉，即係有時我又唔會管得你哋，即係你鍾意拉埋去死埋一邊傾偈， 冇問題， 我冇問題，但我覺得奇怪㗎嘛，即係有時有一樣嘢，即係嚟呢啲咁地方，喂，跟大隊玩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唔跟大隊，我就冇問題。但跟大隊你先會覺得好玩，你下次先會過嚟 join 噶嘛，係咪先？ 但牛哥係唔會跟大隊玩㗎。 唔係㗎，即係我唔係唔跟大隊㗎。講真，我 set 咗個時間，12點我就走㗎啦。即係我唱 K 唱3至4個鐘頭，我就會走㗎啦。4個鐘頭我就走㗎啦。喂，我想講4個鐘頭係咩事呢？係夠我培養感情啦。我可以培養一段唔錯嘅感情。啊！一啲假嘅感情，我咪可以搏嘢咯。4個鐘頭就夠噶啦，我覺得唔使多嘅，或者3個鐘頭就夠噶啦。培養夠，我咪走咯。之前我都跟大女玩咋，係先？之後我先唔跟噶嘛。哇！你好似阿思君咁，啊，即係上兩集上嚟做嗰個咁啊，玩親3點，喂，咪講笑？你同我講笑？玩3點啊？搏完3點飲好飲咁多酒，搏都未搏到，可能6點先搏。啊，跟住又埋單1000多元，你黐撚線，有冇搞撚錯？係咪先？即係我如果假設好似呢間場咁俾得1500，喂，我起碼診2Q啦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唉，唔緊要啊，咪當日我都2Q，我就 條你死咗未？ 未死，雖然係谷一輪啫，我冇啊，你啲朋友咁傳得咁卑鄙嘅，唔係我照咁診嘅啫，啊，但係有啲當然係比以前嘅嗰兩 Q。就唔同啲啦，係咪先？咁大概我又玩到大概呢、這個啊先呢、這個12點鐘到啦。咁啊夠鐘，因為8點鐘到啊嘛。4個鐘頭夠感情。咁啊，因為我小弟咧就冇食飯， 食宵夜啦。 係啦，咁我就同條女食宵夜。 哦，兩個人。 係啦，阿碌咧就佢哋自己玩啦。啊，未講完，講下佢新手上腦先。新手上腦咧11點整玩完啦。啊！就已經，因為佢係快餐啦，咪佢一 Q， 咁啊，秉拎白蘭帶咗件女上附近酒店，搞咗啦，又佢有冇落翻嚟，我就唔知啦。啊，咁啊，佢一 Q 好似8-9歲喎，都幾撚貴，我真係覺得如果 Q， 我真係前年加多7-9歲診佢老母過夜，喂，唔緊要啦，咁啊，佢咁我唔知，因為我冇理由知道佢行房嘅嘢噶，咁啊碌唔使講啦。 咁你又咁樣講，坐幾錢啦？ 坐就好似500蚊到咯。 咁如果係喎，你俾多3嚿有 Q 嘛。 哦、啊。 咁你即係要調返轉咁樣計嘛。但如果你5嚿水，你俾多1000先過夜咗喎。即係喺佢嘅角度可能你咁諗呢。 我唔緊要啦，即係。咁其實你過唔過夜唔緊要。我最緊要係每人都起碼有件女坐下。我其實好基本，我係最低要求嚟。 咁冇啊，咁佢冇啦，我又冇佢冇佢份報告啦咁樣。咁當然阿朗尼嗰啲全部有曬報告寫曬啦。咁嗰啲就佢哋嘅事啦。即係如果冇時我唔夠時間我就會講，我夠時間唔講啦。首先梗係講咩，梗係講我先啦。咁冇嘢㗎。咁你知道㗎啦，因為為咗你個春到盡㗎嘛，係咪先。咁我呢個月就喺度彩排啦。咁樣又要同你哋開會啦，又要度嘢啦。咁我就好多咗個星期都冇上過大陸啦。咁診埋谷埋呢就上腦啦。咁星期四就呢次就係我差唔多成個月嘅第一次喎。咁你哋班撚樣我知道，你哋班撚樣私下就喺度話，喂星期四去診，撲街啦，我件女咪診到撲街啦，係咪先。OK， 咁我講少少嘢俾你聽。我哋食完宵夜，我先去，但係食完宵夜我大概係一點鐘到啦，係咪先。咁我就診咗 Q。跟住呢就診第二 Q。幾點診第二 Q 呢？三點。 痴 爛線。屌你都兩個鐘頭。平時屌你都冇四，我八個鐘頭回搵到你。喂，但真唔係真，因為點解，因為嗰條女真係幾靚。即係見到其實好簡單啦，嗰日我一入到去水都間房入面，阿陸話呢件到我介紹，呢件到我幫你揀嘅。我見到啲眼呀，我一見到想點會不如唔好，唔使啦而家幫嘢走㗎，屌你我即係而家走㗎。因為有張大蚊嘅相搏嘢㗎喇，已經上啦。咁日診兩 Q 囉。咁就因為試完呢次呢就耐冇搞㗎嘛。咁我就買咗一隻新嘅道具。道具出咗一隻新嘅，就叫超薄感。超薄感。咁拿嚟試用囉。喂好諗得喎。即係我叫雞真係點喺長情唔講㗎啦。總之我就係一點鐘第一 Q。三點鐘到就第二 Q 啦， OK， 咁長情唔好講啦，咁咪講下避孕套喎，喂得到震。即係呢以前呢妒忌呢，我最唔鍾意妒忌係咩呢，佢有一陣呢嗰啲油啊，嗰啲潤滑劑呢，一陣潤滑劑味好鬼難聞嘅，撈埋佢啲咪死人嗰啲嗰啲膠呢，好撚好撚稀聞嘅，好撚唔好聞嘅。但係呢隻唔係喎，冇味㗎喎，冇味㗎喎，而且佢嗰、那個死呀，那個叫咩呀，那個油夠曬油啊， 嗯， 即係好潤滑㗎，嗰、那個潤滑劑好潤滑㗎。咁呢而且嗰啲潤滑劑係去做到嗰條女都覺得自己，佢以為嗰條女覺得佢自己有水。 嗯。 點解呢，因為我唔會知道我唔知道嗰條女覺得自己有水㗎，係咪先。因為就我下個兩日我又去診嘛，所以呢我又用返呢個袋，又得出另外一個結果。我呢樣嘅我梗係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。咁所以呢我諗而家由肝本呢輪肝本用得多啦，我就會轉返呢一隻道具，用到佢肝本再出新啲嘢啦。而且肝本我成日覺得有一個問題嘅，肝本短佢唔夠長，即係唔啱我用，或者呢成日甩袋，好容易甩袋。道具呢就可能適合啲鬼佬用啦，長啲咁我就啱啲啦。光記呢就應該係適合日本仔，短啲㗎嘛，啱佢用嘅。但係講真，如果你話講薄呢都係光記薄啲嘅。但係如果你話講呢一隻無味嘅又夠潤滑嘅呢，道具呢隻可以用嘅。咁價錢可能係貴少少啦，但係唔緊要啊，咁你屌得都千五喎。係咪先。都仲有嗰條女呢開頭你話我話我瞓到三點，話得㗎喇我唔搞㗎喇瞓啦。佢話佢應承我第二朝一齊食嘢嘅。但係瞓到九點鐘佢就走啦。我話你話食嘢唔好囉，意思我瞓唔著。你梗係瞓著啦。一來我唔係幫你，我炸緊你喎，你邊度瞓得著啫。咁佢走咗就好啦，咪我瞓得著啦，係咪先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就講下個禮拜一陣間錄埋佢。好，就咁，拜拜。